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一个感觉收尾呢，派伟俊的一首新歌叫做 Drinking on a Tuesday， 今天是 Saturday， 别犹豫，没错，今儿 Saturday， 我在你旁边出现，你肯定是在周末咯。 不，感觉这个事情很奇怪啊，就是一个是周末早上上班三个小时的人，一个是周末在 下午出现四个小时的人。 对对对，就是一个是把早晨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直播间，一个是把中午最温暖的时光留在直播间的人。 你嘴可太甜了，我的天， 咱们俩凑在一起吧，就觉得周末无比的凄惨。 不能这么讲，这应该是我们觉得两个人加在一块儿能够承包这个全天七个小时的节目，再加现在两小时是吧。 你怎么那么会安慰自己啊。好，17:04，依然是娱乐装牌周末的直播，我是戴毅。 哎，大家好，我是 Mr. 长长小航。 今天辛苦小航啊，小航应该是在4点下了节目之后呢，短暂休息了半个小时，然后又得来带个班。所以我也代表王牌 Band， 代表娱乐装牌节目组，代表我们广大的听友，欢迎你。 哎呦，我的天哪，搞太官方了！感谢老白，感谢张大人，感谢思萌，感谢戴，你非要这么。 不，我确实觉得啊，因为我基本上早上下了直播之后，我就会撤。撤了之后呢，稍微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补一个觉， 哎，对， 吃一个能量的午餐，然后呢，我再转回头了，下午准备工作。但我没成想，咱们两个人啊，加在一起，自己直播的时间加在一起，7个小时的人，还要在这里共度2个小时。 我觉得你看，一天有几个9个小时、啊？ 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对，9小时缘分是吧？ 行了，好吧，我们希望跟大家有一种更 chill 的状态。在周末的时间里面哈，周六的傍晚，把你的2个小时听歌的时间继续交给 FM 974哈，所以这个音乐呢就慢悠悠，放轻松， 吃放减压是吗？ 又来了， 我就突然间，哎， 你的吃放减压能不能过去？你现在是在娱乐自由牌，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稍微的给大家一种周末的轻松状态。 对，我们待会儿慢慢聊。布朗尼的一首 Don't You， 欢迎收听。 Will you tell the story of the chance, the searching of the lightings, the roses on Fifth Street, starry night, don't you wanna sit there by you really wanna take me to the edge of the earth, to the time of the light, don't you really wanna love travel to reality. 浪你 Don't Chill 哈。有人说你在下午的时候用你的 chill 的音乐哄睡了一批朋友，然后我刚刚这首歌可能又让很多人提早进入到一个，哎，我好像不用过周末了，我要瘫软在沙发上，不行，得支棱起来。 既然它叫做 brownie 是吧？ 布朗 尼、 嗯， 它应该就是那种很甜的味道。 对，它 对， 但是呢，它的声线又属于那种听上去让你不会觉得齁的女生， 比较宽。 对，然后呢， 听上去比较深沉一些。 对，又相对来说比较的发散性，你会觉得它的声线可以延展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就快要接近带于你的声线能力了 啊！ 对， 拍也没有用， 所以你要怎样我？ 待会儿我要给你出难题。 好， 先问个问题啊，因为周五的晚上你没有上班，然后呢，你肯定也会经常刷朋友圈看一下 啊。对， 有没有 刷到一件？就昨天晚上嘛。 对，就是。 哎呀，我的天，这还用说吗？ 那你说， 昨天晚上可以说这个，我就是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这刷一刷朋友圈，刷屏了一麻水这个西城男孩， 对吧？而且全都转的是那个微信视频号那个截图， 因为他就是视频号播出的嘛。 对对对对对。 那么东城的、朝阳的、海淀的、丰台的就表示不服了。 嗯 啊，对，就觉得 这怎么就西城？ 为什么就非要看西城男孩呢？很多人不理解，那是因为很多人真的不太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西城男孩他是谁。 嗯， 对， 这个事件其实是说昨天晚上出道了23年的西城男孩， 嗯， 他们举办了一场全球线上的首场直播演唱会， 没错， 对，这部分的观众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观众，因为这场线上演唱会独家给中国观众放松的。 对，因为他就是微信视频号来去做的这么一场演唱会嘛。 对对对、嗯、 但是呢，这个 Westlife 西城男孩他们作为一个1998年成立的男团来讲，当时是五个人的，那为什么昨儿只有四个呢、嗯、 你 发现了吗？ 我不知道啊。 其实有一个人，我们名字那个 Brian， 他在2004年的退团了 啊、哦， 然后到现在就一直是这四个人 啊、哦。 然后他们曾经在，我记得是2006年的时候，在上海开过一场演唱会， 嗯， 也是他们目前在中国唯一的一场演唱会， 嗯。 那么就再也没有来到过中国。那这回时隔这么多年，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号的一个全新的方法哈、啊，在那么高清的机位之下，能够看到这么多高清的皱纹爬上眼角的。 你要求太多了， 西城男孩 就是因为你也提到了高清的镜头， 对， 是吧？为了让大家看得很真切，别一通过视频直播过来之后模糊的不行， 对，自带美颜效果嘛，哈、啊，加了滤镜100层。 而且他们真的很够意思， 对， 为什么说够意思呢？他们用中文跟大家打招呼，还学习了一些热词、嗯、同时呢还用中文演唱了朴树的平凡之路， 没错、 哎、 全中文演唱，这个值得点赞， 对、啊、确实很值得点赞啊、嗯、那很多网友评论说了，初听是高三，再听已是三高、 哎、这句话我今天中午也说了 不，我觉得昨天晚上更像是大家的青春团建， 真的是老泪纵横了。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给我们留言说 Stephen 哈、啊，他说，不应该是这个节奏啊，每次常来应该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动次打次是吗？ 他把这个留言 给、 哦、他说欢迎来到娱乐最王牌 Beats 两个小时的电音舞曲，造起来让我们看见你们的双 Pose hands up hands up， 像话吗？这还不到点呢。 关键是西城大叔 啊，对。 他们也没有在现场造成那个样子， 他们还是很淡定的去演唱这一系列歌曲的。我觉得昨天晚上的演出啊，看了以后还是非常的舒服的哈。 嗯嗯。 虽然刚刚我们有提到了，看完了以后老泪纵横。当然，我点开那个视频号了以后，就赶紧把手收回来，赶紧关上。 哎，那你说大家 看， 大家在转发的时候，其实那个瞬间我是很感动的。 嗯、 我不是说先觉得说大家都在同样刷屏一件事情，是为了证明他在看。 嗯、 而只是说大家都对 证明自己上岁数了。 待会儿我就请这个房间里面说我上岁数的人出去。 那个，那我先走了一步啊。那个，再见。 真正上岁数的声音还没出现呢，因为你刚才只是用你自己的嗓音唱了、 哦、对 ，You raise me up， 然后那个尾奏部分怎么唱来的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啊是啊什么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好秒变小哥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不许小唱，坚持吧，唱 完 than I can be， 你真的是 费心啊，真是的， 破功了。 破防了、 这个、不是这没有破防，破防是被感动、 啊、 你这是破功，我跟 你 讲，你 被自己感动得不得了呢， 差评。 寻找答案，却失去了主张。生活给你一些含义不明的，其实你需要的只是一句出发吧。时间匆匆，来不及拼凑地图，所以青春总充满奇迹。满天星辰在路的尽头燃烧，别回头看，让热爱去指引。 Jimmy 在北京电台官方网端听听 FM 全部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寻找答案却失去了主张，想我给你一些含义不明的，其实你需要的只是一句出发吧。时间匆匆，来不及拼凑地图，所以青春总充满奇迹，满天星辰在路的尽头燃烧，也会偷看让热爱去指引 许飞去远方的人一路青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到底是我把你整不会了，还是你把我都整不会了？ 我跟你讲，完完全全就是刚刚你那段让我瞬间转移一下那个声音状态，我真的是有点不太会了哈。 你别扩散就行。 主要他没有伴奏。 好吧，就这个就是很考验主持人，很考验 DJ 哈。一秒钟从你的唱歌的状态再切回到说话的状态，或者从说话的状态切回到一个唱歌歌手的样子。 这个我觉得戴毅你自己应该更加擅长一些，因为毕竟这个作为一个专业的歌手哈。 啊，什么时候我从专业歌手了？ 对，起码 我是哪个经纪人被签走了？不是，我是被哪个经纪人签下了？ 我跟你讲，其实我们做音乐节目的人，很多人都会说自己心中有无数的这个想法，想要当一名歌手，对吧？哈， 真的歌手来了哈，因为他的新歌，我们今天作为周六的节目当中也要测评的是 Selina 任嘉萱，她推出了全新的 EP， 叫做《往美的路我要自己做主》。 昨天这个 Selina 任嘉萱也推出了全新这样的一个 EP， 包括同名的叫做什么主打歌，这个叫《往美的路我要自己做主》，还有《居里夫人》《你我他》，一共三首歌曲这么一组。 对，这是个主打歌，是《往美的路我要自己做主》。 对， 一共是 EP 嘛 ，EP 比较短，里面只有三首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长专辑。 它不是个专辑，三首嘛，也就是个 EP。那么在这个 EP 当中呢，任嘉萱除了演唱之外，还开始尝试包括了有作词作曲的完整创作，并且同名的主打歌以及《你我他》两首歌就已经出自是 Selina 自己的手笔了。 所以这张 EP 当中呢，来到四十年关的 Selina 听上去像变了一个人，不再是印象当中甜美清亮的那种公主的唱腔，而是选用了一种低沉的嗓音来唱出她对于生活的思考。可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感悟就是她要拒绝容貌焦虑。来听听看 Selina 往美的路我要自己做主。 只求表面，不要客气，全都照片反正屏幕后的脸，靠你之间就能遮掩。妄想要更美，心里面却空洞。 审美，你多珍贵，是因为你的不完美，学会用你的双眼欣赏素颜，人情世间。 如果我们不做过多的介绍的话，可能单纯听一首新歌，听这个唱腔，很多人都认不出来这是 Selena 任嘉萱了。 我同意，因为她的识别度在这首歌里边可能不够好， 就是她有一些辨别度，就觉得是中音，她想展现的是她很宽厚的中音，但是好像感觉不够松弛。 没错，但是呢，我们要是说去评测的话 啊， 我们可以说她这样一首歌的刷新率可能没有那么的高， 哦， 像素感好像稍微的强烈了一些， 把女生已经劝退了。 哎， 什么叫像素感？ 对， 什么叫刷新率？ 你我都在不断地当中追逐，像一个束缚，太害怕认输，被人打分数，错把高分当作是礼物，想要得到别人的祝福，变成了雕塑，却还是毫无用，这是个大错误，我不要再重复。 但我们依然鼓励任嘉萱在自己勇敢追梦的路上哈，在每一个年龄段能够展现不一样的成熟的魅力和嗓音的不同。所以这个 EP 呢，不知道听友们会打几星，如果愿意的话呢，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星到五星测评由你来打星。 假如王牌 band 学会了废话文学。嗨，我是白杰。作为一档晚高峰节目，在2022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晚高峰播出。 这年轻人， 我是戴毅。上次听到这么好听的节目，还是上次。 这胆儿太大了，这。 我是艾科。听完这两个小时，你就度过了120分钟。 这谁设计？ 我是思萌。周末版娱乐最王牌，我们在每个周六日等你 啊。 不废话，2022年上娱乐最王牌哦！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上映的 Sunset Speed on the highway, we won't come back. 别问他想去的地方有多远，地图早被他丢掉了，在昨天。 Maybe just a fool, 什么都不顾，坠落日出，又在起点相见。 Everything brand new, 只要你愿意选择相信，他的近无限。莫比乌，莫比乌，永恒无限的每次瞬间。 着面麻痹。希望时间能再慢一点，各自都转变成再见面，彼此都重逢在地平线，那就再碰一次见。夕阳洒落在海的平面，他的呼唤是否听得见，在这平行的全新世界。 It's right, yeah， 让自己 be full and not in bad mood， cause I be with you， 最低的周围圈， everything brand new， 只要你愿意选择相信，跟他贴近无限。麻痹无 所有的一切，如果这注定会熄灭，将会是苏醒的季节。 时间会抚平这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如果这注定会熄灭，将会是苏醒的季节。麻痹无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莫比乌斯的日落，来自于 姚小春同学。 哎，是的，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在周六的傍晚继续问候大家。傍晚好，我是戴毅。 傍晚好啊，我是 Mr. 长长小航。 其实刚刚放那首歌的时候，最开始是想趁着日落之前的时候，就是完全天黑透之前放， 就是还有一点点这个落日余晖的时候，非常的漂亮。 这两天因为不是刮风嘛，所以风大，确实风寒效应很明显，但是大家会觉得体感温度比较凉。但天是很通透的。 对，但是呢，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时我们在选歌的时候会发现，其实那种颜色啊，跟这个歌里边传递的这个情绪啊，是可以完美契合在一起的了。 我是觉得周末啊，有些歌特别适合在就是那种 A 段加 B 段，如果 B 段是那种特别容易洗脑并且节奏感很明显的歌，就是特别能够带给好感，就是你会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哼唱，不管这歌是新歌还是老歌，大家那种周末的情绪 对 和这种歌曲就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 关键它是工作日跟周末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嘛。 对对对，是这样。所以把周末的两个人拴在一起的此时此刻娱乐最王牌，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搭档的组合。 谢谢各位啊。什么带你起航是吗？刚刚看有人说了哈， 小闪 Barry 哈。好，我们就不一一的欢迎聊天室听友了。今天我们在边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想跟大家聊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想让这个周末的氛围拉满。怎么说呢，就是问问大家周末你都必须要做点什么。 哟，这事儿多了。 对，这不是一个说一定要在岁末年根的时候才聊的话题，但我始终觉得周末有些时候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他是有一些必须的事情要做的。比如说有的人会在周末好好的打扫一下家里的卫生 啊，肯定有， 因为工作日太忙了， 洗洗衣服的。 对，然后呢，尤其冬天阳光好，他如果趁着中午的阳光最暖的时候，他洗完的比如被罩啊床单啊，他可以去晒一晒，增加一点阳光的味道。 我觉得啊，冬天呢，要是我的话，在家里面洗衣服啊，或者洗一些被单啊，这种大型的东西的话，我会更愿意晾在客厅里头，可以。 你是铺在地上对吗？ 不不不，拿架子把它架起来，可以主动给屋里加湿。今天湿度只有15%啊，最低最低这个湿度啊，太干了这个天气。 对，哎呦，你这个太 我过日子的啊，我过日子的。 不，你的太干了那个天气，我突然觉得唐僧又出现了。 哎，这个天气可真是太干燥了。我的妈呀，来听这首歌，那就是梅梅姐的 Shake It Off。 That's what people say、That's what people say、I go on too many dates But I can't make them stay At least that's what people say、That's what people say、But I keep cruising Can't stopIt's like I got this music in my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就说吧，我刚才在听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悟空他要吃我，只是个构思而已，还没有成为现实。 真的，我触手可及，可以按到你的话筒键啊，我直接给你 off 关掉了。 谁给你 off 嘛？你给我 off turn it off， 对 ，power off。 不是因为看到这个，有听友另眼看世界说，刚才哪一首歌听他快睡着了？ 那首某一首。对，之前 好吧，那个应该是 Don't You， 应该是那首歌吧。不过相信 Shake It Off 之后就醒过来了， 必须得醒过来 而且还得想一想周末必须要做点什么。刚才我们俩关了话筒，你在想周末的，像我们两个人周末的时间其实微乎其微。 我们俩都属于是周末档的这个，就是工作在这里。 No、 你几年没有周末了？ 两年吧。 才两年吗？ 差不多两年没有周末。 我满七年了。 你的工作日很清闲嘛？ 并没有啊。 啊，我们说说周末必须要做点什么，也期待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974最王牌，或者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北京小妞傍晚好，她说周末我必须要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余生很贵，余生很短，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把时间留给最好的事情。明天她要回娘家，所以要给爸爸妈妈做好吃的。是个孝顺的孩子。她说我每周都是休周日和周一，所以婆婆家的和娘家一周各去一次。一周去一家啊，很爱做饭的我呢，每个周末都是我大展厨艺的时候。有时候我带着买好的菜去做，有时候家里面有什么就利用什么做什么，反正不能做太费事情的，要不然我妈又该说厨房像战场了。 哎呦呵，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懂得生活的人哈。对，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去做饭的人，但是呢，我跟你还挺像的，其实，因为我周一来讲也是我的一个星期当中的休息日的一天。对。 所以我可能会把周一的安排的稍微的清闲一点点， 非常 chill 一些。 哎，对，可以周日晚上呢拉点碗儿、啊，然后周一睡 个 懒觉。 哎，你会吃夜宵吗？ 我刚刚想跟你说，周末我必备的事情要吃个夜宵。 增肥， 干什么呀？我明明我刚想说，我说我明明知道吃夜宵这事儿不好，但是的话就是一个星期就放纵自己一下吧。 对对对，其实一个星期放纵一次，我觉得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已经很控制了，就很有节制了、 嗯、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周日晚上我吃个夜宵，每周六晚上我得吃个轻食，得找吧找吧，是不是 感觉都费钱。夜宵也夜宵还好了啊， 还好。 一般夜宵的话你会换着家点，还是说就是宠幸那几家？ No no no， 要是夜宵的话，我跟你讲啊，我特别害怕麻烦，快这个外卖小哥这么晚了往过跑，天又凉、我会更愿意切几片午餐肉自己煮包面。 哦，你是愿意回味一下儿童或者少年时候吃方便面的感觉？ 就是那种你想啊，深夜的时候你煮个部队锅的感觉。就 那部队锅里面不得有年糕吗？ 就不用年糕了，因为我不太爱吃年糕。午餐肉你要有的，拉面要有的，然后往里面弄辣白菜什么的，很舒服，热热的乎乎的，然后一吃这一小锅，特别的开心。然后呢，你还可以再配点什么小的鸭货啊、 哦，什么小卤物， 哎，卤味。前两个星期我刚刚还卤了一大锅的这个无骨鸭掌和去骨的鸡脚，然后还卤了一锅拿剩完的这个卤汁又卤了一大锅的鸡蛋，然后可以吃了一个星期。 你好会吃啊！ 所以我说我是会爱做饭的人嘛。 哎，我也爱做饭， 但我不太点爱外卖，真的是。 不点外卖的原因，待会儿跟我讲一讲啊。 行行，关话筒说。 抱在你密不透风的怀里，窗外的细雨也下得很轻，按不住胸口溢出的甜蜜。就算只握着看了像电影，就这样看着你，每个呼吸都很安心、yeah。就这样听着你，中午的话语都听不腻。We drink coffee。 晚上吃夜宵就忍不住想起了这首歌、Coffee in the morning。 那是给我的， 不是。 然后 等会 Whiskey in the evening、 这是给我的。 对呀、你们晚上有这样的一个放纵的时间和资本呢、 所以你早间节目的话你就不配有夜宵吃是不是 我可以在星期日的晚上也放 纵一下，可以可以。 有的朋友呢确实一个是不点外卖，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哈，首先呢、你会不用给外卖小哥增加麻烦，因为你夜宵啊你就不知道吃到几点去了，凌晨一点两点、如果天气好比如说春天秋天倒也无所谓了、夏天也还好， 来个小烧烤。 冬天我觉得深更半夜然后让人外卖小哥送夜宵我也挺于心不忍的。 但人家应该也还有更多的收益吧、也许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点收入、 好像凌晨 超晚这个配送费会不会高一点？ 对超晚的配送费应该会有一些额外的增长啊。 嗯、 我们现在在聊的不是夜宵啦，我们聊的 是配送费的问题，不是 什么情况，脑子拎拎清楚好不好， 瓦特了。 我们今天聊的是说周末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们当然希望大家有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哈。一个是2021年的周末也就屈指可数了嘛， 还剩下 两周， 下周一个周末了，没了，这个周末再加上话俩周末， 好， 就这么几天， 从明年开始我有周末了好吧，今天 你坏坏， 对，也邀请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974醉王牌可以互动，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来关注一个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的活动，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体传播行动全面开启。 即日起呢，到12月31号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我们的跨年迎奥运，一起向未来等等的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还有我们的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节目的互动，都可以获得惊喜好礼，包括有现金红包，有代金券，有演出门票等等多重的实惠福利等你来拿。 所以来关注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好新年好，大声 大声喊新年好 都跟你学的拉年了声音多 怎么还是我的事儿 늘 이렇게 설렘이 변치 않으며 추운 겨울날도 따뜻해지나봐 내 주머니 속 작은 네 손처럼 눈이 내리면 네가 더 좋아없다고살짝붉어진너의두볼처럼눈이내리면네가더좋아하얀추억이따라오잖아전부내일이오면떠나자어디든나와함께 baby 좋은날에도네가더좋아 经历 颜色，点点亮起的车河，傻的喧闹，懂的萧瑟，瞬间定格。也许你也恰好和回家路上的我听到同样一首 知道小航，很多人在周末的时候会去 massage 一下。 哦，就是按摩。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哎，一个是疏解一下这个筋骨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然后让自己疲惫的一个身体呢能放松一下。嗯。所以刚才我觉得这两首歌曲，一个是韩语歌，一个是日文歌曲，很好起到了一种耳边 massage 的感觉。 那不就是采耳吗？ 我还真没去享受过。 你说的 我们没给别人做广告啊。 哎，我跟你讲，就是说这两首歌曲搁在一块儿特别的合适，都特别特别的暖意融融。 对， 而且呢 融融 就好像就是说呢，即便今天啊外边刮大风没有雪，嗯，但是呢你听着这样的歌曲就感觉好像天中飘着这个鹅毛大雪一样，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晴朗的下午。这种 晴朗的下午飘着鹅毛大雪， 哎，就虽然是很不现实，很不真实，很像这个 有 电视剧， 有冤情，啊。 我应该去那个衙门口击个大鼓， 击鼓鸣冤。没有没有没有，我能知道你那个感觉，就是阳光让那个整个氛围感特别好。 哎， 是吧， 对对对。嗯， 那要是接下来这样的歌曲出现呢？ 嗯，霸王别介啊，不是， 别介，这歌叫精气神儿，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同的感觉。 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温度呢？暖女，你说说吧。 就是也是很暖和的感觉，而且是带着北京的地道的京腔京韵的味道，嗯，而且里边是说唱， 那个棉袄的味儿就来了。对不对？ 你终于不唐僧了。 在这个地方。 好，待会儿六点见。 这儿的文化，这儿的底蕴，打小在这儿扎根。对于这座城，我有太多想说的话，甭管你人在哪儿，早晚都得回家。当城门打开，欢迎你来做客，做事有理有面，体现了他的性格。千秋万代，一绝风清，远看山中有色，近听水却无声。站在银锭桥，望后海酒吧的灯，曾经的文人墨客，如今的车水马龙。每当清晨的胡同再次传来歌的哨声，每当我再次经过，念的还是这份情。也许这就是家，也许这就是爱，也许应该庆幸生在了90年代，也许失去了过去才能得到现在。可是我现在只想带你逛逛什刹海。 湖的碧波似海的水，比不上什刹海的冰糖美。 黄色的琉璃瓦下面盘着一条龙，3000多年的历史留下这座紫禁城。词这是北京，我在这出生，来的都是客，这对你表示欢迎。红砖碧瓦组成了它的样子，随时间流逝在我心里从没变过。打开书柜偶尔看看小时候的相片，我总是怀念过去我曾经住的那个院。一晃20多年，现在我 已经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荣威 IMA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IMAX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 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歌，我旁边的来代班很辛苦啊，今天上了四个小时之后还要再上两个小时的 Miss 常常先生一个劲儿的在夸这首歌的编曲， 真的是我特别爱这首歌曲。 从欧美音乐 DJ 的角度来鉴赏一下这首歌优势和优点在哪里。 优势优点有三，第一呢，它的层次感非常的舒服，很明朗哈、啊 嗯， 每一个层次它这个配器在不断往上叠加、 嗯、 然后再有一个呢，它整个的这个编曲的部分特别具有刚刚大一也提到了律动 感 特别强，科技感， 就是 是那个鼓点和那个贝斯，然后整个律动的感觉真的是像名字一样，因为歌名叫 奔跑 嘛，奔跑 嘛，就每个点都 drop the beats 啊， 哎， 就是正好就压在那个点上了。 嗯，而且他的人声部分好像是一层一层一层叠加在一起的。 对，就是第三点亮点，我觉得他整个的这个录音的过程当中，他的人声跟他后面这个伴奏的部分能够浑然一体，而不是两张皮，特别的好。 哎，这首歌其实不是近期的新歌了，我们本来是前一阵子在节目里面测评詹雯婷，也就是前飞儿乐团的 主唱 飞呀，然后他这首歌其实是收录在他2017年的专辑，但那张专辑也属于他闷头埋头苦干制作了6年，就是， 潜心钻研， 真的是潜心制作的一张专辑。那2011年嘛，算是离开之后，离开飞儿之后， 对对， 2017年，然后奉献了一张个人的单飞之后的首张的专辑， 这就是人生转变过程之后， 嗯， 所涅槃了以后的样子啊。 嗯，然后前两天呢，他也是出了2021年的一个全新的专辑首发单曲，叫做《永爱》。然后听完之后，我们就觉得，诶，好像觉得还要期待一下后续这张专辑的其他再放出来的，比如第二波主打呀、第三波主打呀。 嗯， 然后于是就翻到了他2017年那个小太阳还是小宇宙， 嗯， 我忘了这个名字啊，就这个专辑里的这首歌，就他的那张专辑里全是这种让你觉得很惊喜的歌曲。 你知道2017年那会儿，其实在咱们这个内地还没有那么流行赛博朋克这个风潮， 哎， 也不存在什么 City Pop 蒸汽波这种东西。 嗯， 这它是其实比较复古的一种音乐的风格，复古是源自于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那会儿的日本的这种流行的风格。 啊哈， 对。 所以他很好的借鉴和运用了一下。 对对对， 好，18:07，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当中，也再次问候收音机旁听友们周末快乐，我是戴毅。 嗯，各位好，我是 Mr. 常常小航。 因为有听友也提到了，说周末有的人要必须要补补觉，然后也有人呢周末就想追追剧，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古装武侠剧，好不好？ 这个 你肯定不会看。 不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又想追剧又想补觉，怎么可能呢？ 那就是先睡饱了之后 拉碗，然后再去看看完了以后睡到第二天中午下午的样子，是吗？ 我前几天就是一口气把华灯初上那部8集的迷你剧，我用2天时间吧，就是一次看了4集，另外一次又看了4集。 哦，8集就还好，但是 那一集也1个多小时啊。 但是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恶补了一下35集的当家主母都看完了。可太好看了。 你一定是为了其中的某个演员吧？ 蒋勤勤啊。 对，我觉得你肯定是喜欢其中的某一个演员。 啊，那太好了，真 的是。嗯，好，在电波当中也替我问候一下勤勤哈。 这怎么问的？ 来来来来，关注一下这部剧啊，叫《雪中悍刀行》，这是由张若昀、李庚希和胡军主演的。 嗯， 从15号的时候正式开播。那乘着张若昀上一部爆款剧《庆余年》的热度， 哎， 加上几乎复制了《庆余年》的制作班底，所以这部剧开播呢之前就已经引来了很多人关注。 对，在开播之后的话呢，这个作为一部这个剧啊，其实它的评价并不像《庆余年》那么的一致好评， 嗯， 而是这个就说是有褒有贬吧，啊， 对。 但是呢，主要的槽点呢，还是在于作为一部武侠剧，这部剧并没有那么精彩的武打的场面，而是靠慢动作咔咔撑这个场面哈。那对于各位观众老爷们来讲，这有点小儿科哈。但是其实关于《庆余年》来讲，到现在热度还依然都在。 而且很多人在呼唤庆余年的第二部嘛， 嗯， 系列部第二部就呼唤这个，然后也希望制作班底不要变。 我爸上周还跟我说，哎，你还是应该好好看看庆余年的，很好看啊。 今天呢，张若昀为《雪中悍刀行》演唱了主题曲，名字叫《雪中行》，但是听歌名可能会让人想到说，当年杨庆煌给这个雪山飞狐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但是张若昀的这个《雪中行》其实是只有歌名相同，完全不同的两首歌， 一起来听。 嗯， 就挥一挥手，用这份遗憾欢笑对匆匆，恩怨翻腾不休，听有苍生笑我痴梦，逍遥不够，山河漫漫游，残花带雪中，心事如风，铁马轻骑歌颂，肝胆万山丛，飓风霜雨酒，斩断了俗世念头，一夜冬去，青丝到白首。 一回首，用这份遗憾欢笑对匆匆，恩怨翻腾不休，听有苍生笑我痴梦，逍遥不够山河漫漫游，残花带雪中心事如风，铁马旌旗歌颂，肝胆万山重，举风霜雨酒斩断了俗世念头，一夜冬去死到白首，长歌踏雪中心事无空，消散爱恨与风，无语也无求，天涯的渡口一人陪马儿骑，我富有天下了心中，烟雨红楼不停留。 人都说看剧啊，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喜欢的演员如果出演一部剧，你就是冲他去的。他唱歌你也觉得好听，他演戏你觉得好看，就是你自己看得开心，这个周末就过得很愉快。 对，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不行，从一个歌手角度上来说他不够格，他唱不出来这首歌那种词曲写出来那种韵味和感觉，可能就会觉得稍微差点意思。 这首歌我觉得其实还可以，一开始呢在主歌部分前面的时候稍稍的没有那么的理想，但是到了这个副歌部分了以后，整个状态就放开了。 对，会好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对于演员们来说，尤其是喜欢他们的观众，就会觉得说，我喜欢的演员张若昀唱了一个版本， 对， 那我就更喜欢听了， 我去追 他一下，就不想快进了， 对对 对， 对 吧？ 所以有些时候我就不愿意买这个视频网站的会员，就会跳过片头片尾，那又是何苦呢？ 有一个选项是可以告诉你不用跳过片头片尾。 又学到了，果然是科技达人呢，戴一彤老师。 并没有。其实说到把很多影视剧唱出独有的味道，给剧集加分，接下来这位歌手他其实真的有这个本领哈。 这前奏一出就知道是谁了。 陆虎啊，于正特别喜欢用它去给一些剧集写 OST。 没错，从当时的这个《延禧攻略》到现在《鬓边不是海棠红》，包括到最新的《当家主母》都是他演唱的嘛。 好，我们就来听听陆虎演唱的《鬓边不是海棠红》，不是要打一下张若昀啊，就是想听点好听的剧集当中的插曲。 牵涉了画面，你我就算不相见，心也在缠绵，都说前世的缘，回头都嵌入心里面，曾经刻骨容颜再度浮上脸边，已经到了生死间，别踌躇不前，好怕中断了姻缘，那些来敷衍，就算哭过千遍，嗓子里只剩下无言，而我爱你不变，哪怕沧海桑田。 原来姹紫嫣红开屏，丝竹拨肚腹欲断机，推拥原来姹紫嫣红开屏， 生死间，别踌躇不前，好怕中断了姻缘，拿谁来敷衍？就算哭过千遍，嗓子里只剩下无言，而我爱你不变，哪怕沧海桑田。 关了话筒，说那句话，给我重复一遍。 你咋着还突然开话筒呢？真是！ 你知道什么是知音吗？ 你怎么突然变沈腾了？ 因为就是说呢，听这样的歌曲啊，这前奏啊，这过门啊，这京戏啊，听完之后都特别想吃老北京涮肉。 先听条北京银行广告，之后再跟我说涮肉的事儿。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前面的时候你就说你喜欢吃的是部队火锅，然后晚上在家里面的时候，周末要自己给自己煮一个迷你款的部队火锅。然后呢，刚刚听到了， 又是涮肉， 并边不是海棠红，要涮肉。 你发现了吗？我的饮食习惯 是汤汤水水的， 哎，都是炖菜，都是一种就是有汤的这种锅的东西啊。 就是， 但是我其实，对，我就觉得它这种和和美美的感觉特别的好，能够围在一起吃， 还要讲寓意。 哎，那必须的嘛！我们中餐这个色香味一形都得要有。 是，所以其实说真话，工作都很忙碌，大家在城市当中啊，不管是各行各业的，其实都是。就是也是起早拉晚的，能够有时间抽出时间在周末还要做饭奖励自己和家人的朋友，我们必须要在广播里面给他们鼓励鼓励，是吧？你还真有掌声， 那必须的。 迪塞尔说了，边边不是海棠红看过，演得不错。还有用户呢，有不少朋友都在赞了 路 虎的歌。 对， 你们赞了路虎的歌，就是赞美了我们今天挑选的歌，开心。 给自己心里边加了好多的甜水的感觉。 对呀，周末必须要自己开心一下嘛。今天我们聊的是周末，我必须要怎么怎么样。 需要怎么怎么样？我们除了做节目之外，对于我们俩来讲，我相信周末的时候难得，比方说有机会的话，能不能逛个街？ 有啊， 有，刚刚有朋友也说了想去逛街的。 对，有对，像时光雕刻就说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呢邀上闺蜜去逛个街。 那不得下午才能出门啊？ 你说女生要化妆很耽误时间吗？ 你周末逛街，闺蜜一块儿，那肯定要打扮的美美哒，是不是？ 哦，那是塑料闺蜜。如果好闺蜜的话，像现在戴个口罩，可能只需要描描眉毛就出门了。 哦，对，现在有口罩啊，这个是一个神器。戴个帽子，对吧？ 中午待会儿我们要吃个彼此都爱的火锅，跟你是一路的。 聊天就很快乐。 哎，简单的生活就是很美丽的。 哎，季星说周末必须要洗衣服收拾屋子，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平时呢捎带手的收拾一下，但是周末的话尤其是周日的下午我会有更多的时间，我基本上会来一个深度大扫除。 哦，你是这样的情况，是周末深度大扫除。我是那种的，我会把日常的工作时间之余的这种碎片化时间作为休息的空间，那么我就会把做零散的做家务作为休息的空间存放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哦， 比如说我，哎，我吸十分多钟的这个地顺便活动活动，要不然老一直坐着也不好。 是 啊， 是，我说我平时也捎带手的，也稍微的打扫打扫嘛。只不过有些地方你可能不如说 陈年老垢，是吧？ 我送你瓶陈年老醋怎么样？ 来瓶酒吧，还是？ But we're levitating up in this room. All these colors just like rainbows in summer. Got us smiling like our dreams just came true. Yeah. I took a little something to get here. Yeah, yeah.Dance all night on the sand.

请你说吧，我会全无力不懂招架半疯狂，你的诗意令我更加奔放，大地都温床隔半肯早已含自睡去似季节的小贩。 熟悉的声音 Sammy 郑秀文啊，刚才呢听歌的时候小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这歌得有多少年了。 对啊，我们这掐指一算一看，嘿， 也就才过五个指头，也就一首之后啊， 还行。 2013年的时候 The Legend， 等会儿2013年， 嗯哼， 你咋算的？ 2013年7888年 啊，刚刚算怎么五个指头呢？ 就是过完了五个指头，就是过完了一首之后，还好没 有 超过，对，没有 超过，还留了一首， 就两手一摊还能算得过来 啊。 就是因为可能里面萨克斯风一出现的时候，多少让这个歌曲的年代感有点往回拉了10年20年的状态。 啊，那个节奏和曲风整个都会觉得还挺复古的， 对对对。 但是其实呢，2020年也好，包括今年也好，都特别流行这种 old disco 啊，复古风潮。 嗯， 所以说回到这里的时候再听，其实也不错，起码还让我们又想起来原来郑秀文那些个精彩的过去。 对 对， 以前他是舞曲风，但这首歌呢，我觉得稍微有点舞曲风，但是又带着那种复古的感觉， 嗯， 就中和的刚刚好。 对，萨克斯是亮点。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娱乐总排，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涌进了很多新鲜的面孔啊。 哎， 然后就让我们莫名有点小开心，是歌好听呢，是歌好听呢，还是来抢红包呢？但是我确实知道哈，最近听听 FM 在6:30的时候会有一个红包雨的活动， 对对对。 然后呢，也看到了这个不少的朋友来跟我们互动和留言，谢谢大家。同时，今天我们聊一聊的是周末的时候我必须要做点什么。小航平常下班的路上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和爱好呢？ 哎，刚刚其实我跟戴也在说，说我周末呢经常会做一些随手拍。就是不是那个举报那个随手拍哈， 我往那儿联想了一下，后来想你是有多啊， 我哪有那功夫， 对， 我就会有时候在路边会停下来那种，拿出手机来拍下眼前的美好的都市， 嗯， 那种 都市霓虹啊， 哎， 夜色阑珊呀， 天还没有完全黑的时候，那种有蓝光出现的感觉还是非常漂亮的。 哎，我先问你个数码方面的问题、啊、 哦， 就这种感觉天没有完全黑，就你看照片上那种状态、 嗯嗯、 是不是特别考验手机的像素？ 其实像素不像素这另外一码事儿了，主要是感光能力怎么样、 哦、 说的简单一点的话，其实只要是这个打开手机的夜景模式拍照、 嗯、 端稳一点都能拍成这样， 端稳一点， 哎，这个很重要、 嗯、 拿稳一点就行了啊，那些技术参数什么的不重要，不重要、啊、 就是你别咔嚓捏完一下之后立刻就把手机摘下来，你得给它一点缓冲的时间。 对，现在连 iPhone 都有这个夜景模式了，拍的都挺好看的、 嗯、好的，继续邀请大家互动啊，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也希望周末的朋友们都可以好好享受你们的 Happy Weekend。 浸海水，饮酒介绍，懒理彼此过去，恨落要趁着月余，谁大笑踢着腿，然后，当初开始不记得，来吧，喜欢感觉刺激，没有先生对我恨，亦没有小姐对我挑剔，我一晚几个新角色，一晚几次失忆。再玩，直到天朝再看，前程多难。听一首快歌，忘记苦难，好好的过一晚。 雨迹之中卷进漩涡，然后三不开始很记得，来吧，怎么一点压力？没有三方对我同情，没有讲话对我珍惜，我想要一个新角色，想变九成十天，听一首快歌，忘记苦难，忘记伤疤。 来自于蔚蓝和冯允谦合作一首 Full Moon Party，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 满月派对是吧 ？Full Moon Party， 我现在就要发给你一张照片，可以把它发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去。就是我昨天晚上拍的一张月亮的照片。 所以这两天刮风归刮风哈，这个虽然说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大家会觉得冷，但天儿是真好看。 对， 月亮也是真漂亮。 哎呀，真是亮通透。 对对对、啊，就是晚上你觉得睡觉不拉窗帘好像就没法。特别好的睡眠就太亮 了，太亮了、哦、对，我都看见玉兔了，当时已经是 兔兔兔兔兔小兔兔好可爱来关注一下大剧院的演出动态消息啊！12月24号到25号，国家剧院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将由指挥家杨洋执棒，携手一众活跃在国内外的舞台的艺术家们，唱响中外歌剧名篇。 其中会包括有妖红以及王庆爽、周晓林、王凯等歌唱家，也曾经塑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舞台角色，他们也将会再次这种纯用他们的纯熟演绎啊，把这些人物再去演出出来。另外呢，像是李爽、郭程程、耿哲、秦凯如等等，他们也将会倾情献唱多部一首首的动人咏叹。其实提到了这个大剧院，我又想起了一个随手拍，这是我今天刚刚拍的， 拍天鹅蛋了是吗？ 没有、我拍到另外的一个建筑物，我还没来得及发，我发到了我的听听号里边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在东二环的路边新有了一个建筑物，它的外立面非常的美，而且它这个外立面这样一个通天的柱子呢，它是按照不同的角度，每一根都不一样的角度，上面有一行小字，上面写着 China National Opera House 中央歌剧院，很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地方。 对，下次路过二环的时候去看一下是吧？ 没错。 也谢谢听友告诉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兄弟台隔壁 FM 103928岁的生日。 对， 所以作为我们年长他一岁的 FM 974， 我们给他送首歌吧， 送首嗨的歌。 Coldplay Adventure， 祝生日快乐啊！他们今天也挺辛苦的，从早到晚都有直播。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Adventure of Lifetime， 有请 Coldplay。 Under this pressure, under this weight, we 等这块了是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有好几首英文歌曲，他们在这个特别开心的段落的时候都有一个、呜呼啊，就是特别有号召力， 然后后边是哀哉是吧、 呜呼哀哉，那是要请辛晓琪出场了吗？青蛇里面的一段歌要上场了吗？ 这也可以有，赶紧翻唱一下。 问候一下在收音机旁的陈晨成先生。在六点半之前的时候给我们发来联系说刚下班，嗨，就虽然短短四个字就能知道他的一种疲惫的状态， 对，可能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对，所以我们希望说有时候音乐能够帮你缓解一下这样一种工作的疲劳感，有的时候它不能够说缓解全部，但是能够让你一种更加积极的状态、因为到了年末大家都挺忙的， 对，而且 周末当做工作日来过大有人在， 而且很多人他就是周末跟工作日他是不分的那种行业，就是 服务行业 就倒班调休这样子， 对对对，他没有 非常非常辛苦， 他没有特别明确的周六日，他可能就是别人上班的时候、我作为另外一个替班或者我一个搭档，那我休息一下，对，不固定，所以我们要问候很多收音机旁这样的一种工作常态的朋友， 对，包括像是 Z 敏 Z 敏， 对，这朋友也是，也说周末都是陪娃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欢乐的时光啊，但是呢其实也是刚刚加班完事儿才回家， 而且、加班属于没有额外的加班费的那一种、觉得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心情低落，觉得自己丧得不行， 别 emo 了， 那我们只能给你鼓劲儿了，对吧、给你鼓劲儿哈，我们两个这也是加班，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但加班我们加得很开心啊， 对，我们有歌啊， 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 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而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天山过天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接头，跟我一起飞去，不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天山过天海，如果 三个女生凑在一起的这个嗓音呢，也会让人听上去特别的温暖， 所 以这个版本的对这个版本的广东话的重新演绎的陪着你走，是来自容祖儿和 Twins 的合作，也是安慰到了刚才我们跟他互动的 Zaymin 以及还有健健，他说我也下班了，有最王牌陪伴， 人叫健士， 哦、oh, sorry 我这好五十度的近视是吧？ 啊、哦，这真是比我的150度散光还厉害， 还厉害，真的是我这该休息了，好好睡一觉哈、 啊哎哎啊。 需要耳聪目明一下下了，近视啊，他真的是只差一个偏旁 啊，对， 对吧？哎呦，对对，其实不一样。逐渐的消逝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逐渐消逝、 哦、对，他说我也下班了，有最王牌陪伴的傍晚感觉真好，这是我们存在最大的意义， 对，就是我们的音乐节目它给大家一种就是路上的陪伴， 陪伴 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说把耳机戴上，然后呢让自己可以隔绝在自己的一个音乐空间里面，就是特别享受的一件事情。 我今天白天放了一首 Rod Stewart 的一个叫做 I Can't Imagine、然后我当时听那歌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音乐，我简直不敢想象、这个、 不敢想， 对，就是哇得多无聊，大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共情，纯靠说话吵死了， 喝一点点的这种就是无趣是吧， 对， 听多了以后耳根子疼， 而且有句话说的是这个在音乐世界当中不需要语言， 那就听吧，people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People done gone crazy. People done gone mad. People done forgot the superpowers we all have. We were born to love, not hate. We can decide our fate an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and celebrate all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silver lining. You still have to find it, find it, find it.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Everyone needs sunshine. Everyone needs rain. Everyone is carrying around some kind of pain. I see who you are. You're just like me. I see you're searching for a purpose, guided by a dream. I see who you are. I'm just like you. I get lost sometimes and I forget what I came here to do. I keep on trying. Keep on trying. When it gets frightening,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Mm-hmm.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Look for the good. 哎，用户6306说，周末必须要放松啊，听听歌，吃点好吃的，不用考虑必须要做什么，而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哎， 最好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要去完成的，这样的周末的感觉真的太好了。 这个状态很自在啊，真是啊。 给大家推荐一个话剧吧。 好， 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天下第一楼》将会在12月24号在首都剧场开启新一轮的演出。 嗯，这部剧呢也是从1988年开始首演啊，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大戏之一了。 嗯， 故事呢讲的就是咱老北京啊，北京京城的烤鸭老字号打引号的福聚德的兴衰故事。 嗯， 而这一轮的主演阵容包括王雷、雷佳等等青年演员。 嗯，喜欢仁义经典话剧的朋友不要错过。 对， Look for the good。 哎呀，我们也期待 Look for the good， 什么都是考的开心的，年末呢开开心心的过，迎接元旦和新的一年到来。 哎，真的是啊， 最后 一周了。 嗯，对，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哎，还有十来天，一周多的时间， 一周多啊。 嗯，最后祝愿大家的周末过得精彩丰富哈。 Colorful World，感谢小航来代班。 哎，感谢戴毅的邀请。 你最后能不能用小哥的方式唱一段？ Well, 我想唱哪段歌呢？ 就别唱了，没几秒了，下回代班让我再来吧，好不好？ 唐僧又来了， 曼尼达， 师傅快收了这个妖孽， 跪一下。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打个包，所有的不愉快全外带，拖到街角的垃圾桶，让他们去山涌，懒惰像麦粒肿，越敷衍越激动，怎么能把难过消极的想法，你走到了哪就带着他们到了哪，犹如黄金般闪烁了快乐，全新的结局使得他们就在这，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经过，而我在讲所谓过程的困惑，也都只不过是3秒之前的落寞，来把酒杯都举起，连我 drinking and drinking， 再来多加一点烟雾和节奏，多巴胺的成分再多都不够，灯光也很重要， DJ 控制心跳，直到你料到音乐就是解药。 One, two, three and four, let's go to the party and we never fight。Drink.